是落雨的暗暝，雨水泼袂湿我目屎苦逼，想起着彼当时暖暖南雨的滋味，如今春往事第一遍，照着一杯酒收尾醉何时，想在伤心时愈来愈清醒，为感情来倒去，可比拄着风太甜，心疼着像雨水泼袂离。啊，雨水我问你，我的感情算什么？无采爱你已经爱这多年。啊，雨水我问你，谁人为爱都死死，你敢讲我着陪你去？阮难着淋淋的雨水，无奈你已经无在阮身边，不知你伫倒位，敢有将阮放袂记？阮只有借雨水来想你。酒杯醉何时，想在伤心时愈来愈清醒，为感情来倒去，可比拄着风太甜，心疼着像雨水泼袂离。啊，雨水我问你，我的感情算什么？无采爱你已经爱这多年。你敢讲我着陪你去？阮难着淋淋的雨水，无奈你已经无在阮身边，不知你伫倒位，敢有将阮放袂记？阮只有借雨水来想你。啊，雨水我问你，我的感情算什么？无采爱你已经爱这多年。啊，雨水我问你，谁人为爱都死死？你敢讲我着陪你去？阮难着淋淋的雨水，无奈你已经无在阮身边，不知你伫倒位，敢有将阮放袂记？阮只有借雨水来想你。